如流，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志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4月15日10点，全新奇骏上市发布会在涿州东风日产 4S 店举办，到店有好礼，购车有惊喜，分期付款、二手置换任您选。电话03123669210。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全新景逸 X5 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买车安心，用车放心。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说到纯米科技呢，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但是说到小米大家都耳熟能详哈。那纯米科技和小米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纯米科技的 CEO 杨华。杨总你好，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纯米科技的 CEO 杨华。在我们团队之前呢，我是原来在摩托罗拉做手机，然后大概在2002年、2003年样子，我们就出来一起干了一个事儿，叫智能家居。这一干就干了10年。对，到2003年的时候呢，我们整个公司做了一次转型，去做互联网家电的操作系统。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也是给苹果做智能家居，那么知道苹果的未来的发展历程里头，它要做 HomeKit， 也就是今天 iOS 10里边的家庭已经删不掉的一个 app 在里边内置了。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跟苹果一起合作做这个 HomeKit 的一些平台性的东西。那么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跟小米开始合作，决定要做一款电饭煲。这样，所以经过2年的研发，在2016年的3月29日发布了米家，也就是小米的第一款电饭煲，米家压力 H 电饭煲。大概是这么个过程。对。 您之前也是就是创业哈，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做之前的那些，然后要跟小米合作了呢？因为在了解到您之前也是做克拉迪云家电， 对， 那个也是在做电饭煲是吗？ 那个是在做互联网家电的操作系统。2013年之前其实一直做智能家居，智能家居，然后我们其实产品也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但那个生意总的来说我们管它叫 2B 的生意。就是必须得有中间的安装商嘛。所以那个生意的规模就是有一定的规模限制。那么真正大的规模的产品其实还是家电，家电是个万亿的市场。但是我们经过分析，然后跟苹果商量以后，发现这个 2B 的市场，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跟苹果做智能家居这些产品，总是到 2B 的市场亮起不来，那么就说大家能不能做一些 2C 的产品。那么其实 2C 的产品就是把家电互联网化，这个其实是很有潜力的一个市场。 而当时家电基本上都没有联网。那么有一些公司会做一些概念，比如说三星 LG 会做一些概念的互联网冰箱这样的，或者海尔，那么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应用在里边。那么觉得这个机会其实还蛮好的，但是其实让家电联网这个事情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 嗯， 你要知道在12年的时候我们跟苹果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家电呢应该怎么去联网。 嗯， 如果家电真的要联网必须得有个屏幕，这个屏幕还得能发现这个 WiFi 的路由器 Router， 然后还得输入用户名密码，是不是啊？所以必须得有人机交换界面嘛，否则这个家电怎么去能加到家里的那个 WiFi 网络，能连到 Internet。 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管它叫 WiFi 的快联方式，这个其实就蛮费力气的，在12年的时候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其实互联网家电，我们认为这个家电发展史整个从打开看，比如说我们看20年啊，你第一件事要解决就是家电的快速联网，其中意味着快速联网的时候手机应该自动把它的 APP 下载下来。你要知道在12年的时候有好多人都不会到 App Store 下载 APP， 所以那时候我们说这个家电如果一旦你让它快速联网，像蓝牙一样简单的连手机那样的方便，但与此同时你要把它的 APP 也要自动的从互联网上下载下来，这是个挺复杂的事。首先家里得发现这个硬件在你家里头已经插上电了，然后它会显示问你是不是要加入家里的网络，那么你手机会点个是，这样事情其实已经挺复杂了，对吧？发现机制它像蓝牙一样发现一个 WiFi 设备。那么第二就是说，如果你点是的同时，这个硬件一定要连接到后台的云端数据库，得能知道这个硬件是什么东西，对应它的软件是什么，在什么位置，然后这个软件自动下载到手机里边。这是今天那个苹果的那个叫 HomeKit 或者中文名叫家庭里边的一个机制。所以 iOS 10在去年发布的时候，随着 iPhone 7发布的时候，其实已经走过了很多年了，从12年到16年4年的时间，我们觉得刚解决完第一件事。然后与此同时其实小米也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小米是安卓阵营嘛，那小米的有一个 APP 叫家庭，米家也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而且米家解决的比苹果诞生的还要早。 哦，所以这就是你要跟小米合作的最大的原因是吗？ 这只是物联网发展的，就是互联网家电的第一步接入。第二步就是说，我们认为在做这家公司做克拉迪之前，我们就已经觉得接入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说，随着因为当时的 WiFi 模块的成本也很高啊，80块钱一个，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由芯片，其实它并不需要很高的速度，因为它不需要传视频嘛，所以那个芯片可以做得很小。按照这样的就是硅片，芯片是由硅片的那个大小决定的价格，所以那硅片如果不做高速的话，做低速其实可能会随着量大成本降低，可能会做到10块钱左右。做到10块钱左右的量级的客户之后，你要把这些所有的这种互联网家电的通用协议把它提取出来，比如说电饭煲有开和关，煮熟没煮熟，对吧？然后比如说空调有开和关，或者它有温度的数值，它应该都形成一种表格，我们管它叫 command list， 就是控制指令表，一个集合。这种集合应该是有一些公司把它规范起来，比如说苹果在规范，小米也在规范这些指令集合，这是第三步。那么最后一步，物联网家电能走到真智能那一步，就是人工智能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因为刚才说那几步顶多是个遥控家电嘛，还到不了真正的智能家电。智能家电就是它能，你回家以后它真的是能替想你所想，对吧？你比如说你进家，然后手机发现根据那个室内定位发现你快到家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你车上的时候就已经觉得你快到家，那么当时气温又比较低，它自动把这个空调给你打开。然后电饭煲嘛，会提醒你晚上要不要在家里做饭呀，还是叫外卖呀，这些厨房不管是电饭煲啊或者厨房电器，会建议你今天该吃什么东西。就像你老婆会，你今天想吃什么呀，提前说一下，我跟你商量商量之类的。这都必须得人工智能到一定程度才可以，但走到这一步呢，就需要这种很好的软件体验的人员加入进来。他们并不懂硬件怎么去控制一个灯的开和关和空调的开和关，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刚才说的一个指令集，我们管它叫 command list， 它只要敲这个指令，它就可以控制这个家电了。但是它对人机交互的体验会比我们这些比如说做硬件的或者软硬件结合这些工程师要来的更好一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编植物大战僵尸， 编疯狂的小鸟这些工程师，他界面都非常漂亮，然后也很流畅，其实应该是这些人去完成最终的那个体验。所以这件事情转过来来看，够你干10年20年没问题，然后其中也有很多机会。所以翻过来来说，干这样的事情显然不是家电公司的人来干的，它需要我们说需要基本，最基本的是你要做电饭煲，需要电饭煲的人来，对吧？第二步就是说你要做个高科技电饭煲，那你就需要有人把这个电饭煲的制作水平能达到比如说第四代电饭煲的水平，那这还是仍然只是电饭煲，你要把这两个都做到了，你就是虎牌或者是象印这种电饭煲的水平，日本最高端电饭煲的水平。那么其实再往高端，因为它连了网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应该是个互联网公司，因为你有连了网以后，你就有 APP， 这 APP 其实可以跟电饭煲形成互动，可以有内容，因为我们的温度曲线是在云端传的，后方的大厨把这个菜饭做好以后，它就可以上传到云端，然后用户只要拿着这个标准的食谱，它只要点一下开始就可以把这个饭煮熟。那么其实它是利用互联网作为工具。刚才前两个说的电饭煲公司和高科技公司要做好的话，它应该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当你有几百万或者上千万的客户的时候，那么它就应该是一家大数据公司，因为你有很多数据了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数据就说知道大家周五可能预约的比较少，周日晚上预约的比较多，那因为周一要上班了嘛，因为周六要睡懒觉，所以他就不预，可能就是所以几点起他就几点吃早点这样。那么根据这个数据，你可以引导你以后你的 APP 里边要几点钟推这个数据比较合适，推你的新的菜谱呀、这些可能你就知道，比如说晚上11点或者是10点的时候你预约的量是最大，那么你就在9点的时候奔着最新的菜谱推进去，这就是大数据的威力。那么我们也知道比如说上海的客户做粥或者做蛋糕的比较多，那么江苏的客户会煮什么样的米比较多，这些数据我们也是知道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去调节全国各个地方的客户的这种界面，告诉他哪些是针对他这个地方的界面会不太一样，对吧？所以这是刚才说的第四步，一家大数据公司。那么如果这个也做到了，互联网公司也做到了，那么其实你就是变成一个渠道公司了。渠道公司就是说，因为你已经知道用户的使用习惯，并且我们刚才说比如说是作为他爱人，他回了家之前你想吃什么呀，那我们可能早就知道他想吃什么，比如他想吃个蛋糕，那好了，那我们就可以跟蛋糕厂合作，或者是哪些大米，比如说粥米，上海人爱喝粥，我们就把粥推出来，然后给你一些买什么什么地方的粥，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渠道公司了。我们知道渠道公司是最有价值的公司，比如说阿里巴巴、京东，是吧？这都典型的渠道公司，它的价值是，或者是 Costco 呀，或者是沃尔玛，这也都是渠道公司，它是搬运货物的一个通道。那么最终我们是说，是吃东西得经过加热的，那么都得经过我们的这些厨房家电，它才能吃到嘴里边。那么其实我们上方还有食材。我们就变成个渠道公司，可以告诉精准的告诉你哪些东西其实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应该吃哪些。那这个就像你的猫或者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1度，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风力南风1到2级，天气较舒适，路面干燥，洗车指数可以进行洗车。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您还在为寻找心仪的二手车而四处奔波吗？4月15日至16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新老客户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然后把那个嵌入式的系统都做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已经做了云的电饭煲，云的微波炉，互联网的烤箱都已经做出来了。嗯，我们觉得未来的商业模式里边，应该厨房其实有点像那个电梯，电梯里边有个分钟传媒啊这些，你在里边比如坐电梯这20秒或者是1分钟的时间，你必须得看着屏幕。 嗯， 所以它有一个商业模式在里边。那么在厨房其实这么多插电的电器里面没有一个带能显示广告的屏幕哈，所以那时候我们想12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应该有这么一个屏幕在厨房里边，不管是在哪个电器上边，如果有人愿意为这个屏幕的广告买单，那么这个硬件的成本就会降下来，它就有价值，对用户就有价值了，它可以买这硬件就更便宜了。一旦这个逻辑形成的话，因为这个逻辑是在手机行业是有的，我们知道你交了话费你就可以免费拿个手机，对吧？这很多年前就有了。你是为你的内容去花钱，然后你可以硬件去免费，但实际上这个硬件的钱是由内容提供商给了硬件公司，所以这模式在家电里头是能行得通的。所以我们当时做的这些产品都有一个屏幕，它可以推送广告，然后我们就把这套整个系统去给这些做家电的这些公司，我们给它推销去了。推销的结果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太超前了，觉得这个东西你这个模式不行。后来我们自己也想了想，为什么也不成功哈。第一就是说那个其实这种东西确实是技术比较超前，因为它用的基本上有屏呀，有这种传输系统呀，储存系统啊，用的是手机的好多技术。对家电来讲，这是在他们的供应链体系里头没有这么精密的这些设计，其实它那个还是比较粗糙的电路板啊，元器件都用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元器件。我们说其实可能从供应链这块他们不是这个行业的。第二就是说你这样做其实颠覆了他的一些盈利模式，因为这些公司它的报表都是有毛利净利支撑的，然后突然有一天你说你的毛利净利来自于广告公司，然后硬件是亏损的，这个是跟它商业逻辑是不相符的。对，所以就是完全没有推成功。就是这时候我们就想必须得有一个搅局者出来了，他们如果不做我们自己做。然后我们在13年底14年初的时候用了大概2-3个月就把原型机变成产业化。那时候我们去佛山去选了一款电饭煲厂，也挺不容易。选厂，因为你给他讲这个东西他也听不太清明白嘛。我们发现这个要不说产业升级，佛山大大小小1000家电饭煲厂。于是我们就到佛山去开始挑，从上往下挑，从比如说销售额1亿的，然后挑到2亿的，然后又挑到什么5000万的，这样的公司都跑过。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之前做什么东西，我们也不是家电行业的嘛，就从网上查完就去拜访，打个电话。当然我们希望质量好一点，所以基本上挑的还是销售额在1-2亿的这样的电饭煲的代工厂。去了以后谈单也很费劲，因为它一条生产线基本上一启动你几万台是要的，几万台几十万台啊，就它设计一个型要这么多的量去，至少是10万台起吧，要不然否则他白设计这个型了。然后我们就说你不用设计，你拿个现成的模具，然后那个我们去改变里边的电路板结构，我们去适应你这个模具去设计这款电饭煲。于是我们就找这也找了很长时间，最终找到一家吧，然后见了他的大老板，因为底下的小老板做不了主嘛，因为要动生产线配合我们去完成这样的像是调试呀，或者这个也蛮复杂，而且他们都没做过这样的电路板，上面有 TFT 的彩屏，然后有 WiFi 模块又在上边，完全没做过。那我们的人也得去到他生产线跟他们完全协同作战，就等于浪费人家时间了嘛，对吧？那是加工厂，基本上哗哗流起水来，哪赢得了你做实验呢？然后大老板就出来跟我们聊，大老板我记得很清楚是个80后，83年、84年，我是70后吧。因为他是做外单，做国外的那个电饭煲的俄罗斯市场。我跟他讲这个未来的，他说你们要干嘛，然后他们说我们要做个电饭煲啊，我看你这电饭煲挺好，因为他那个样子还都不错。我跟他讲互联网家电啊，未来我们要怎么去做，所以你这个地方要改，我们要设计个电路板替代你电路板，所以你要给我们一定好的价格，然后我们就谈价格，谈你们的量是多少，量不大啊，实验性质的，就一开始可能几百台上线，要先走一走试一试。哎呀，说到一半他就突然就说，这个你们两个说这话，说实话说的我云里雾里，我真的觉得你们好像是什么地方来的一个，这个跟我说了半天 我信还是不信呢？其实我觉得潜意识就是你们两个过来好像有点骗我的意思，但是听他就半信半疑，因为我们觉得对标的这些老板里头，我们试过70后，70后根本就听不懂，说不好听点，那些老板可能就是拿了个样子，然后加工完了就卖出去这样，啊，然后也不太听讲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后来就定位在80后的老板。然后销售额，但是一定要到1亿，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质量保证体系嘛，否则你没法做得很好。然后就找到他，不管信不信吧，这样吧，你就一个多少钱卖给我们，就谈价钱算，高就高点，没事，反正那个前期做实验几百台你也得帮我做，对吧？然后不定线给我们留下来，你就这样就谈成了。 但其实他还是没有听懂你要做什么， 还是没太听懂。直到后来，我们又小米又跟我们一起投资我们，然后我们做的小米电饭煲，我说哦，原来你们是这样的，然后我说你看当年你差点就说我是骗子，我说事情就是这样的。于是我们在13年底14年初的时候，就是做了这么一款电饭煲，它可以推送广告，真的可以推送广告。现在这个网站我不知道在不在，叫艾克贝尔的智能电饭煲。然后我们就在点名时间，当时是中国的，就跟美国的 Kickstarter 一样的一个众筹平台，在上面做了首发以后，结果因为家电品类唯一一款就是这一款，所以它众筹肯定是第一嘛。然后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在点名时间所有软硬件结合里，众筹排名第一的是我们放弃的那个行业，智能家居的东西。我们觉得那个东西是我们好几年前已经做完的东西了，而且这个我们已经分析完那个市场，也都知道那是 2B 的市场，所以我们转型，我们觉得也是，虽然没拿到软硬件的第一，但是在家电品类拿到第一，我觉得很欣慰的一个成绩。然后在那之后，好多投资商过来找我们，知道我也在做转型，然后他们也知道互联网家电是个风口。这时候小米的刘青宇同学，也是现在的好朋友吧。然后还有德哥，小米联合创始人，也到过我们的办公室跟我们聊这个，就一聊大家就是聊得非常高兴，你们要做什么事情跟我们想的两家都是互相很 match 在一起，就和节拍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我们想的不是光做一个电饭煲，你做电饭煲公司太多了，其实以小米的实力很容易就是攒一个团队去做一个电饭煲，其实没这么简单，背后其实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所以第一就是这帮创业者要有这样的素养，你能坚持一件事情坚持很多年，我们做智能家居坚持了10年，那是我们爱好，因为我们爱好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才能坚持10年，我们做到了智能家居的就是第二大的品牌这样的。但是我们仍然放弃了这件事情，去转型做互联网家电，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票人应该不能老做有情怀的东西了，对吧？因为那个东西真的很高科技啊，很早是从苹果2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苹果一起做那个拿手机控制这种家里的电器啊、窗帘啊、灯啊这些东西，产品也300多种产品，不然让我们放弃原来的所有的东西去做一样东西，其实我们团队内部挣扎也是非常多的。但是不转型就意味着你可能还是只是干个有情怀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包括我个人的目标，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用到和尝试到我们设计和定义的这些东西，这些产品。我们显然家电有这个机会，否则真的智能家居那些很贵的东西就只能变成富豪的玩具了，我们只能服务那些少部分的人，所以我们决定这样的转型，让更多的人用到，对我们来说其实更好。

初心的酒啊 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 我想你曾有的心。

小孩，忍不住想疼爱，小心翼翼不让你受到伤害，给我全部的依赖，守着你我绝不离开，就是这样的自然， 如初见刹那，愿放下。